放情身宿歌舞都献敬，有你方发现世界可变作填满喝彩声。东京的爱人 VCD 来早听闻，这晚竟亲离浪漫里最热情感年年已生。彩虹桥下邂逅的那天，是你给我随着夜曲谱出恋爱世纪，孤单中送惊喜与早起。这场架当生丧气里，用琴竞争我超疲话，人冷冰心细听，用全部去感应，是星空的碎片，长夜祝福我的一个反应。草的假期，东奔西逛的趣味，与你手挽着过去的懊恼，全变作欢喜。小樽的旅程，清新景致的清静，寒雪制雕像，拍个贴纸上，才可完全准兴。彩虹桥下邂逅的那天，是你给我随着夜曲谱出恋爱世纪，孤单中送惊喜与早起。这场架当生心气里，用琴竞争我超疲话，让冷冰心细听，用全部去感应，是星空的碎片，长夜祝福我的一个反应。To hunt with love， 青葱心细听，未来既美风景，是星空的碎片，如像金纸飘散，世间祝福这可爱人生。